班长 班长 开展 开展 发展 发展 基础 基础 方法 方法 哭喊 哭喊 黑板 黑板 歌舞 歌舞 凄苦 凄苦 分手 分手 钢笔 钢笔 工长 工长 真美 真美 危险 危险 发表 发表 生长 生长 开始 开始 开水 开水 操场 操场 铅笔 铅笔 思想 思想 金属 金属 风景 风景 衣领 衣领